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2018年的最后一期的节目左右巡航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的各位可爱的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次神奇的旅行故事了。我们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去跨年，那今天呢很荣幸的我们能够请到三位啊特别来宾，跟我们来一起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温度。我们要到东南亚去感受一次这样的一种有温度的跨年是什么样子的了。来，先欢迎一下我身边的一位特别来宾，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行者 Maggie， 你好。 嘿、hey, 大家好，我是 Maggie 张可毅，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旅行经历。 是的，那么今天自带镜头感的 Maggie 带给我们两位另外的特别来宾哈，两位来宾都是特别的这个有着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度假的 feel 就来了，因为马上就要到了这个跨年的时间当中啊，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跨年的时间了。那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也是两位旅行达人，我们来欢迎一下水以及我们的这个叶叶同学，欢迎二位，跟朋友们打个招呼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然后这是叶。 嗨，大家好，我是叶。 哎，这个一个水一个叶啊，就是水叶、yeah, 这个叶。那今天很开心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跨年的新选择。那到底去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家伙儿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但是熟悉里边会有一点点小陌生的新加坡。 对， 哎 对， 对。那这样吧，我们先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了解到啊，这个旅行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义。那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最近的时间，我们之前也去了一趟美国哈、这个在加州玩了一圈，那边的天气呢也不错哈、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加州的一个旅行形象大使李志廷啊，他也呢是在微博当中去完成了一个3分钟的灵魂大拷问。那这样的一位加州大玩家，他在过去的2周时间里边也是被无数的网友们去疯狂提问加州的各种各样的旅游攻略啊什么的，他就亲自去翻译这个去解读，然后各种各样让自己心目当中完美的旅行计划和加州的一些专属密语。那么加州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颜色，谁最想带这个他最想带谁一块去加州玩，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应该让他自己跟我们去解答才行，包括在加州自驾呀什么的哈，大家可以到时候也来去到这个微博里面去找寻一下他们这样的一个页面，叫做来问加州大玩家，了解他们这个一个精彩的回答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把这样的一种问和答贯穿下去，我们要到新加坡去感受一下问与答，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问答可能更具有温度跟湿度。其实咱们北京这些日子特别的干哈、在冬天，对，太干太冷了、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话题带给各位好朋友们更多的一种温度跟湿度，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种精力去跨年才行。那这样吧，我们还是应该从这样的一次跨年的主题开始，就是关于寻找温度。我们能不能跟 我们的网友们先说说看，你们三位心中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条件，什么样的一种理由要去选择新加坡跨年呢？谁先来？请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季节去新加坡是最好的，因为冬天嘛，然后新加坡是雨季，就是它一年里面不是那么热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 offering。 嗯。 他们当地人也会选择去，他们那里有一个地标性建筑叫滨海湾金沙，他们会去那里的57层，就是一个 龙友大船那个 特别酷，它是360度可以俯瞰新加坡的一个地方，他们会去那里欣赏跨年的烟花，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没错， 对，就像美国的时代广场啊，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跨年的一个 event。 对， 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说在当地人们心目当中，他们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当地的地标去跨年。 对，其实 那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就更不能错过了，是不是？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就是这个滨海湾金沙这个大楼顶上那大船，应该说是无数人这个就都了解的这么个地方哈，这个太地标了，是吧？ 这个我也是采访了水才知道的，我是跟他了解一段时间，然后他其实是在新加坡长大过一段时间。 哦，嗯， 对。 所以那么在当地人们的心目当中，这样一艘楼顶的大船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对，就比如说元旦啊，过年的时候，就是比较气氛比较多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比较多人会去的一个地方， 据点， 就是对，就是一个据点，对，就其实本地人也会去，不只是一个就是有人去的一个地方，其实对， 所以就是说不光有人去，本地人也会去，这一点很重要。 对，就因为我们去旅游嘛，也很想体会就是当地的文化是怎么样子的， 没错， 然后新加坡当地人又是很 mix 的，有除了他们当地的新加坡人之外，还有华人、马来人、印尼人， 对，印尼 印度人，对，就是一个很混合人种 也很丰富， 很 多元文化的一种交融， 对对对。 所以在晚上时候看这个整个的夜景，在刚刚你说57层了，往下看夜景，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才对， 对， 就很美。 对，他们的滨海湾，对，新加坡的滨海湾， 对对对， 就在旁边。 而且呢，这个照片，这是我拿手机拍的哈。对，会发现其实在楼顶往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璀璨的感觉好像不需要太高，57层够了，因为曾经去过迪拜塔，在塔顶上那个140多层那个观景台哈，往下看下面的建筑太小了，这个光的话有点太分散，所以说在没有那么高的高空往下看的时候，可能更合适一些。你看那远处这个游轮啊，这个巨轮能看到这个依稀这个炊烟能看到哈， 对， 然后还能看到这个远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馆啊、博物馆啊，灯火辉煌的样子。下面就是滨海湾金沙那个花园，是不是？ 哎，对，是 那个就很像《阿凡达》星球里边的样子， 很像，对， 对， 有很多自然树嘛，他们就是把现代还有自然结合起来的一个，我觉得挺酷的。 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跨年体验，在登高啊，我特别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二位肯定在新加坡待的时间比我们都长， 对吧？你们在那儿肯定有过跨年的经历，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你们怎么跨年的？有没有去到过这个滨海湾金沙顶上？ 这个因为我是小时候待小学时候就在新加坡待过，然后当时就这种跨年呢就比较少，都是在就家里就跟一些父母的 朋友们呐、亲戚朋友们 在 一块儿， 对，但这个平时可能在家里就是会倒数，然后开着电视，然后就大家在打麻将啊、吃饭啊， 跟我们有点像哎， 对， 就是 让我们很羡慕， 其实都是华人，对，都是华人，就是文化还是有点相处的， 没错。那想问问看韩烨，那你上不上过这个顶上去看过？有没有跨过年在那上面？ 我曾经就是在底下看过烟花，看完烟花之后就到楼上去喝了一杯，因为它那个游泳池的下面就是一个 bar， 对， 夜景很棒，所以而且还蛮推荐就是去游泳，在那边住一个晚上，就可以几个朋友约去那边玩，然后住一个晚上，然后可以拿一杯鸡尾酒在那个 很 想吃的边沿看， 我懂了，就是说他们就是无所谓游客不游客的地方，他们自己都会去那儿打卡， 对 对， 所以是一个像另外一个家的那种 感觉。没错，另外一个家，你在新加坡安了一个家，而且一个家的这个感觉哈，它可能更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能够望远，能够整个看到整个新加坡全貌的一个地方。 对，一个共同的家， 很不真实，美到很不真实。但是我们还应该说一点更加真实的事情，那就是这个3天的温暖假期，咱们该怎么过？因为咱们毕竟这个小长假就3天啊，昨儿今儿明儿没了。对吧，那咱今年可能赶不上了哈那个咱们可以提前给大家一种选择我们可以去那过春节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的假期可能也就是那么3-5天的话，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必要选择一些个比较近的地方，因为其实到东南亚比较方便一些。 对对， 咱们无论坐国航坐新航都有直飞的。 而且新加坡作为它其实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或者城市，它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有一些深度游。它不像马来或者印尼，它地方比较分散， 对，比较分散，很多岛啊什么的， 对，一次2-3天可能不够玩的。 没错， 但新加坡就 OK， 你就可以有对这个城市有比较深刻的一些认识。 没错， 就是会建立起这种熟悉感，我觉得很重要。 一会儿我们就要拜托这个水同学哈，给我们来说当地的美食啊，新州美食和这样的一个当地人的选择。那我们的韩毅小朋友小姐姐啊，居然跟我们来说说看，这个自己呢，跟 Maggie 一样啊，作为这个接触的新加坡很多的一些个自己的一种文化多元性的一种这种碰撞，算是。那既然说是东南亚的首选新加坡，那肯定还是说有亲子性是必须的一个首选， 对 吧？ 对。 那作为亲子性强的话，那我想问问看。有没有了解过周边的好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带着孩子们啊一起，或者带着长辈们一起去当地玩一玩的这种可能呢？ 因为首先我觉得新加坡他们基本上都会说华语嘛， 对对对， 起码听得懂，所以语言上面没都 OK， 没有问题，没有障碍。 对，没有障碍。对。 然后 小朋友们玩的东西也很多吧， 也挺多的。就比如说你去圣淘沙那边， 圣淘沙， 对，圣淘沙那边就挺好玩的，就是有海滩，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类似 theme park 那种的，比较好玩，就是小孩会很喜欢。然后尤其是就是天气又好啊，然后有太阳，然后有很多地方可以跑来跑去玩这样子。我觉得给小孩的话也是挺多的，然后 小朋友寄存处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它有 West Coast Park 跟 East Coast Park， 这两个比较大的一个 公园， 对，然后都是可以骑自行车啊，或者那个 Roller Blade 也有，对。 对，我好像如果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很喜欢在那个滨海大道跑步健身，好像好多人去那边打卡。 对对对对，也会挺多的。 那如今都成网红圣地了吧？ 对，就成网红，就很网红， 很网红。所以说去那儿打个卡还是有必要的，起码穿了一身行头，也要去过去看一下啊。 然后我是好像是前几年刚刚有的一个叫也是滨海湾金沙里面有一个艺术科学博物馆吧，它是也是新加坡跟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并立的一个。就齐名的一个艺术科学博物馆，那里面我去玩了，有一个叫 Future World， 它是跟日本的 Team Lab 合作的一个厂，好像是会一直在那里的，然后每年都会有更新的一个地方，就是互动式展览嘛，就玩得很开心。 我们来看图片吧，这里边看到很多小朋友们跟着家长们一块儿在里边这个 Future World 里边去玩乐哈。 对， 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面墙，上面投影来这儿，这个投影的东西的。它是实时在变化的， 对，它这个特别酷，就是每个人可能发到一张纸，然后你画你想画的，然后涂上颜色，它有一个扫描仪，你把它放进去之后，它那个大屏幕就会出现你画的那个，就转成 那个人就过去了， 3D， 对对对， 然后人就变成动态的， 对， 所以当时这是我画的一个小人儿，对，我还落了个款儿哈，特别有意思。这个人呢，我给它上完色以后，能看到特别的可爱，然后呢，经过扫描以后，就瞬间上个大屏幕变成这样。然后他还跳起来，旁边还有别的小朋友，特别可爱。 对，好像他是选择性跟其他画出来的小朋友互动。 对对对，他是随机的一种选择。对，很有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他怎么能够生成这样的一种模式，他的头啊，这个胳膊啊，腿啊都会动的。 对，我小孩子就玩得好开心，我在那边就发现大人根本不用管，小孩子乖乖坐在那里画。 没错， 自 自得其乐。 然后你还可以去感受一把像这样的东西，你把整个人贴在这个屏幕上面去拍照，让、人融在画面里面一样的感觉， 也是 对吧？ 打卡， 对，打卡圣地，对，这就是那个新加坡叫做艺术科学博物馆的 它那个大莲花，对吧？ 那个大莲花， 对 对, 对，新加坡欢迎之手，说是很像一个手。 我们来去找找刚刚的那个图片，其实刚刚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这样一朵莲花形的东西了， 对，你拍的那个远景吗？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找一下这图片啊，这个图片底下能够看得到，就是这样的一朵大莲花， 就新加坡 这个边上能看到， 就那个大莲花， 这个大莲花对面就是鱼尾狮，其实这个位置就是鱼尾狮， 鱼尾狮对面那里 非常非常明显，来看这张的更明显了。 对， 就当时我们拿手机在楼顶往下拍的，会发现就是一个手的造型，然后呢手心当中是一个天井，所以这地方可以采光的，然后这个每一个手指的里边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艺术空间跟画廊，里边会有不同的这种艺术品的展示。那今天我们也帮朋友们多一种代入感，我们走进去看一看好不好？ 太好了。 那这回其实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哈，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的造型，包括在进门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楼层介绍图，里边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海报来告诉我们这一次当时进行的是极简艺术博物馆的这个极简艺术的一个展览的一个秀。那其中呢一进门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极简艺术展的那里，我想起来刚刚进门的那里，我觉得新加坡就是蛮西化的，就是你可能去一个博物馆不都是要存包吗？ 对对对， 他们就跟我在新西兰那个感觉很像。因为在国内存包好像是不同的流程， 所以就是说它存包很简单就是了， 对，很简单。 当然我们在现场还拍了一段小视频，我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极简艺术的一个作品，就是在一个亚克力的玻璃盒子里边放了厚厚的一摞宣纸，在这个宣纸当中，艺术家在里边往里边去注墨，注完了墨以后，经过了多少多少天之后，在这个宣纸不会吸墨吗？往上面吸啊吸啊吸，然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颜色的这种渐变跟过渡。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视频的内容跟大家去呈现一下吧，看看艺术家们是怎么能够把这个宣纸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艺术品的。那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得到刚刚我们的视频里面呈现就是两组的这个极简艺术品的哈，一个是那个宣纸吸墨的，另外一个是那个沙盘。 对，我当时去看那个，我觉得 惊艳， 特别骄傲，因为他是讲极简艺术嘛，但是他是说如何受到就是我们的禅呢，我们的易经的影响，然后如何影响到西方文化，我觉得特别骄傲， 特别骄傲。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文化还是能够一直的向世界迈上它的这个脚步的。 对对、 对，那这是极简文化艺术品的一小部分。我们再来看几个其他的艺术品，这个东西，看上去很奇怪哈，就是一个黑点儿，就是一个黑点儿哈。那水好像有话要说，是什么东西？你理解是什么？黑洞吗？还是什么东西？ 黑洞，但是我觉得 就是一个白墙上面一个巨大的一个黑点儿。 这好像是那个我猜而已啊。可能是有一个就叫什么最黑的一个颜色，就是最黑的一个质料。 对, 对， 就是比较， 你觉得它就是要去体现一种最黑的黑。 对，最黑的黑 可能是生发一种深夜啊，这种无限的遐想。 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谁理解怎么理解都可以。 而且水他是通过他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他也会画插画，他看到的世界可能跟我们看到的非艺术对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它那个点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黑。实物就是这么大啊，很看上去其实挺震撼的，因为它将近有一米的一个直径，很大很大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圆环。 但是我看到它就有点想流口水。 为什么呢？ 能想到吃的吗？ 真的假的？ 那个The Cut一家牛排店嘛， 对对对， 然后他根据这个极简艺术推了一个新的菜单，然后里面有一道鳗鱼饭，就是黑黑的，然后摆在盘子里，我就想起来那个味道。 那这个味道我们现在就要帮你去还原一下了。 The Cut 这样的一个，他们就是墨鱼汁来去做的一个蟹肉饼， 很香，然后里面好像有那个 Parmesan cheese。 来一起看看当时这样一道菜是什么样子的。对，大家看到了吗？ 哦， 里面是蟹肉。 天哪， 好像很松软。 我应该吃饱午饭才来。 那这就是 Cut 餐厅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个菜品。 对，他们也是那个极简主义启发下的那个菜单。 对对对， 就很酷，因为我们刚看完展览，然后吃饭吃的是，就感觉把艺术融到自己身体里。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我们时候啊，我们在旅行当中就要去寻找这样的一种味道啊，去寻味。 对，然后去探索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你可能遇到很新奇的东西， 不好说， 对 吧？对， 不好说。 那现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餐厅当中，你询问到的东西啊，无论是刚刚那个大黑饼，还是那个大红色的方砖，是吧？ 对。 还有刚刚我们所需要那个和牛，这都是比较顶级的新加坡的一个不是新加坡当地的美食啊，是新加坡顶级的西餐。 对，它是我没记错的话，它是有米其林星的。对。 所以说这种美食的享受你依然也可以在那个大船底下完成，是吧？ 对。对，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餐厅，我试了好几家，除了这一家就是纯西餐的，我还试了他们叫新加坡御厨。 哦，Shinawasa Hi。 对，他是李光耀总理的，就每年的生日宴都是由他来做。 对对对。 叫 Justin 郭文秀 先生， 那个叫金泉的一家餐厅。 对对， 那家餐厅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的故事也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他当年为什么决定学厨师，他当时好像是有20万新币吧，他就想我到底是买一辆车，还是我用这个钱去投资自己去法国还是意大利学厨师。结果 他就学厨了。 对，他就学厨了，结果就做到现在这么好。 没错，这就是这样的一位这个郭文秀星厨啊。 对 对， 我当时见到他觉得他跟蔡澜有一点像，都是对有 风格， 就很热爱生活的。 对，他长得好开心哦， 好开心。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餐厅里边这个布置会让你更开心，来看看它的盘子。 哇， 对，就吃饭也变成很开心。 但是我要抗议，这个盘子不让用，这是摆的让你看的。对，但是我觉得也有道理了，就是你这个这么好看的盘子里边，如果放上食物的话，可能会破坏这个完美的画面吧。 对，他为什么放那个盘子在那里？ 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个盘子特别的漂亮。这是墙上的一些装饰。 这个是不是也有他们当地文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他可能会把各种各样这种东方的元素都融进去，他要做的是法餐，然后把法餐跟东方文化进行一种融合，很有意思。然后那个盘子就换成了这样的一个渐变色的盘子。 对。 但是我跟你讲，我很负责任的讲，他们家用的这个瓷器还是很考究的，因为这个瓷器品牌我们就不提了，就是跟法国皇家他们用的这个瓷器是一个同品牌的。而且在很多的这个五星级酒店当中，像是某些四季、某些华尔道夫当中，也在用同一个款的这个盘子这个餐具哈。 说到这个好像讲一个八卦 哦， 因为我是吴尊嘛，吴尊他也是 就是他奶爸的形象很深入人心、 啊、 我本身也是他粉丝、 啊、 他八月份的时候有去也是光秀先生的店，但是是另外一家，好像楼上那一家、嗯、 新洲老爷 新洲老爷餐厅、 啊、 那一家就比较东南亚风格一点，就是炒、 嗯、 辣炒螃蟹这些、 北京也有一家的、 哦、 北京一家在 SK 大厦、嗯、对、 啊，但是我不知道跟新加坡味道有没有因为当时吴尊专门推荐过， 是不是、啊、 我就想去吃， 所以今晚的跨年餐你可以去那一家北京的店去吃一吃试试看 支持一下， 对对对，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当时你可以寻找吴尊明星同款是吗？ 对对、嗯、而且当时吴尊他去了里面有一个购物中心，特别大的一个购物中心、 嗯、 里面有一些名牌店，但是是给小孩子、 嗯、 就 for kids、 嗯、 他给自己的给内内，然后给他的儿子也挑了好多礼物， 嗯， 我当时、哦、我在橱窗外面看了， 觉得他们真的很有钱是吧 是 对，自己很羡慕哈， 很羡慕。 我们还是说回来这个餐厅，这餐厅里面除了他们这个摆设之外，我觉得他还有个小边桌在摆着这个郭文秀主厨的一些个周边产品、 嗯、 他出的书，他们家的秘制的酱料， 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像在我们这边吃一些个地道的馆子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像是这个馆子独家研发老干妈什么之类的，特别像哈。 对，新加坡很、嗯、好像很能吸收周边的文化，因为 我记得当时他是把印度尼西亚很有名的一个白胡椒，然后他就选周边最好的食材、 嗯、 然后放到自己店里， 嗯， 整个店里面的感觉、就是、 其实整个对整个新加坡的文化就是有不同的融合在一起，对、 嗯、 就不仅仅是在吃 就是比较包容嘛， 对， 没错， 比较包容，对。 我记得新加坡有一个民族是叫娘惹 New 娘惹、 嗯、娘惹，对， 是一个马来人和华人结合的这样一个，就是以前郑和下海的时候， 嗯、 把这个华人就带到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附近、嗯、然后他们就在整个东南亚都 生活下去了， 对，所以他们的菜色都是一半会用一些马来的那个香料、 嗯、 但是他用的那个烹制方法可能是中国的 啊、 嗯，也很好吃， 摊儿好， 太好了， 这个甜品是最惊艳的部分 啊， 因为他的甜品当中真的是没那么甜， 嗯， 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觉得东方人咱们对于一个甜的耐受力啊远远不及这个老美，是吧？ 哎，对，我记得郭文秀先生当时好像说我做饭是给东方人 吃 不是给 对，所以 他改良了， 他把这个法餐改良了一下、 嗯、 可能更适合我们的胃口， 对对 对、嗯、这很值得夸赞一下哈， 对，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嗯、听一会儿广告马上回来。 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点半，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热情关注。当然呢，在今天2018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要跟您去说一下，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那么赶紧要拿起手机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呢，可以回复一下关键字航啊，了解到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然后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非常非常简单，回复关键字行就行了。那当然您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再次欢迎大家，祝您新年快乐。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也依然在场，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行者 Maggie， 还有我们的水以及叶、yeah， 欢迎你们三位。 Hello 大家。 哎，三位美女，今天我非常压力大哈。这个颜值都不赖， 是颜值担当。 哎，你有哪里颜值担当？明明是颜值托底，真是的啊！我们就是最低的标准，就是我这样的了。对，既然标准这么低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一点标准高的地方来去好好的慰劳一下自己，去过年，是不是？ 嗯， 来，那今天我们要到这个新加坡去感受一下这个滨海湾金沙这边该怎么去跨年。 嗯， 这个事儿大了啊！ 这事儿太大， 咱就不嫌事儿大啊，不嫌事儿大，真的不嫌事儿大啊！为什么？因为刚才咱们提到是说外边那博物馆， 嗯， 这科学艺术博物馆，各种极简艺术，是吧？ 对，这个情、嗯、就情节、 嗯、 文艺方面有了， 文艺范儿是有了， 文艺范儿有了、 啊。对，跨年这个范儿得要足才行，得要正啊。 对， 在这儿呢，一会儿我们水同学也要说说看自己的这个文艺范儿，因为毕竟也是个艺术家呢，哈。对，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范儿正之外哈、 嗯、 咱还得吃好喝好。 对，没错，跨年嘛。 所以餐厅的选择、嗯、刚刚不能只有那个 the cut， 嗯， 太贵啊。这个光吃这个东西呢不行，法餐这个西餐啊， 对， 说实话吃不太饱。 然后我们说到亲子性嘛、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较适合小孩子老人一起 一起吃 的东西，就刚刚我们那个新安三 h 那个金泉那边的话呢、嗯、说实话这个量呢又有点小、啊、还是适合一个商务宴请 或者情侣 或者对情侣 聚约会之类的。 对 那我们想想看，那哪里可以吃的更加饱饱的哈，吃的多一点点，能不能地道的东西。 鸭贝也不错， 鸭贝不错， 对， 鸭贝是什么东西？ 嗯，对，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吃素的、 啊、吃素，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是不能吃鸡蛋啊、嗯、或者肉之类的，然后他真的就是每次有菜来的时候他会跟我说这个你不能吃，你朋友可以吃但我你不能吃这样子、 哦、 对， 我感觉好惨啊。就是他还非要点这样的菜，对不对？只能看着别人一块 吃，吃得很开心。然后他也帮我点了一次，就没有鸡蛋或没有肉的一些东西。 嗯、 对， 我是没有忌口了， 对，我 每一道都吃得很开心。 那所以说伊亚贝尔它其实是一个连锁的餐厅啊， 是，对， 它这回是重新开业来的。 我这次还很有幸跟他们的 CEO John聊天，他们是其实一年之前就有开了，但当时名字叫 The Bird， 就是他觉得就是在他是在亚洲的第一家店，然后作为一个试点吧算是，然后一年以来觉得哎运营很不错，然后就又改名为 亚伯，是他们的母公司， 就升级了是吧， 就是对，升也不算升级了，就回到那个集团的怀抱， 回归怀抱， 对，因为觉得确实做的还不错，可以继续做下去。 明白明白，之前算是试营业soft opening， 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再去重新感受一下这种原装正宗的 亚伯尔 的什么样的感觉。 对，然后他为了庆祝这件事情嘛，然后推出了新的菜单，非常夸张，他们那个松饼有这么厚， 松饼， 然后他一盘是有三层嘛，就有点像新的生日蛋糕，就可能 party 的话，大家就不用吃蛋糕，就点他们那个松饼就 OK 了。 哎呦，天哪！ 然后上面浇那个亮亮的橘子酱，就特别有食欲。 橘子酱这个味道我应该挺喜欢的。 对，就不那么甜嘛。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它的环境当中哈，布置的也非常非常的曼妙。这个 亚伯尔 的里面它会有这样的一种布置，它的包括顶灯，它的光，它像更像个餐吧。 你猜他们那个灯是什么做的？是他们的， 它是圆形的， 不是，上面的灯 是 方 的，是改造的， 对， 有点棕色，有没有想到什么避光 的？我 的 公司就是做室内设计的，然后所以我们都有在看一些餐厅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它的设计就很有。 所以啊，叶同学，以后这个灯可以废物利用了， 是吗？ 真的，真的， 是一个，对啊， 真的是 recycling 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提酒吗？ 可以提，没问题啊。 它那个是威士忌酒的瓶子改装成灯， 把瓶底削掉， 对， 然后呢，把那个瓶口里边放上线，然后把灯从下边安上去，因此那个瓶身就变成了一个灯罩。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啊，非常的环保， 很环保，然后它那个全都是工业化的，就是有很多管子， 就用轻工艺， 对对对， 轻工业的那个， 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 工业风嘛，对吧？ 对， 咱再来看一下啊，贼好看。 我又看到牡蛎了，天哪， 那个冰雕，差点说成冰灯哈，冰雕下面都是牡蛎，都是这个生蚝，而且 他们开业的 party 就，然后第二天。就是为了庆祝他们新菜单的 party，就那个菜真的好好吃， 好好吃。 我觉得支撑我旅行的动力就是吃到好 吃 的， 就是，吃棒棒的。你这种身材也是完全吃不胖的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 donuts， 就是那个甜甜圈。 甜甜圈 挂在树上。 甜甜圈树。 甜甜圈树，他们每个星期还是每个月都会换口味，就有不同口味。就是你看到它那个釉面，然后它那个装饰，就是根据时令会变。 很有意思。 我们还参与制作了一下。 我感觉这是小孩的天堂。 对，小孩应该会很喜欢。甜甜圈树， 然后其实我们话说其实挺少见的哈，西餐厅的厨房是开放式的， 对 对吧， 对对对， 挺少见的，因为他们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做工啊，可能不被人学走啊或者怎样啊，包括卫生啊什么的，他们家餐厅厨房是完全开放式的， 对，这个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主厨往上面上菜的样子，做这个龙虾餐，做这个相关的糕点， 这个主厨一看就资历很深， 特别好啊，而且他这个完全不太介意说在拍他什么的，随便。 我之前在留学的时候，为了不太花家里钱，我有去学法餐，就是很认真学完了，然后去餐厅。 蓝带毕业的吗？ 对，是类似蓝带，也是国际 A 级的一个证书。所以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他敢就是。这个厨房是半开放的，就说明他对他们的卫生条件是特别有信心， 有信心的， 有信心。 对对， 其实不用怕学走了，他们那个可能会有一些秘密调料，这个是可能顾客走了之后悄悄在里面弄， 这是有可能的。 对， 他的酱料可以自己调， 就自己调嘛，就学不来。 对， 他们那个 sauce 好好吃， 那种酱料我跟你讲，真的是他们可能研发了无数遍的，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很经典，很经典，就蘸那个炸鸡吃那个有点辣味的那个酱，美国南方的那个酱呢， 就是有点甜辣口， 有点甜辣， 然后呢并不太辣， 很适合在东南亚那个有点热的天气里吃，比较爽口。 那其实呢，说到了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的一家餐厅。 嗯， 这个 Yabird 是其中一个哈、啊嗯，也是西方来的东西。 对，也是西方。 那另外的一个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再体验一下下午茶 啊， 是吧？那么在逛累了以后，就是可以在下午茶的地方去感受一下这个 Angelina， 是在它那个运河上。我记得那个购物中心里头有一个， 在滨海湾金沙那个购物中心的一条运河的河道的旁边有一个这个店，然后河道之上呢有一个就是小二层，对，一个小桥的感觉， 对， 桥上有个小平台， 对， 平台上面有一个这个 Angelina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档口算是 啊、我其实有研究过为什么他们会要建一个那个威尼斯运河那个感觉、 嗯、 好像是说他们老板和他的妻子去度蜜月的时候就去了意大利、嗯、就觉得那里很美很浪漫、 啊、 就要在自己的、 酒店也 做一个、 嗯、 对，是有这个 这个 很温馨， 很浪漫， 对，很浪漫，很温馨。我觉得 贼会整事儿，真是，特别会 女孩啊， 嗯， 对，很会， 特别会撩妹子。 对、嗯、你去到那里就觉得哇，感觉这个爱也有部分是给你的。 你看看， 有有 真是的，那 给我点甜点就行，能好打发哈。对他们这个甜品的话、 哦、 做得非常 好， 的 好好吃，感觉、 嗯、很好吃。 对， 来我们看一下，我其实最爱的就是。嗯，那个就正前方那个圆形的那个塔，那个蛋塔、 哦、 它其实是柠檬塔，柠檬塔、 嗯、 因为柠檬塔真的不太甜， 对， 我真的很怕 甜，对，我很怕太甜的东西，所以那个柠檬塔是最我个人认为可能最适合我的一个甜品了、 哦、 嗯，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甜品的话大家可以来去看一下，像这个东西对吧、嗯、 这是什么， 做的非常非常就是很那种浆果， 浆果 、嗯、 这个也不甜的， 像是那个 raspberry 和那个树莓跟黑莓的一种融合、嗯、 对对对、哦、很非常爽口， 对，长得很像沙发啊， 对 啊、这个、看上去很软，但是并不是软的， 它是硬的吗， 它是有点点小硬壳、 哦、 然后外边是一层，里边的话它是草莓的这种 馅料， 嗯， 可以看出 这个非常好吃， 这个是巧克力的是吗、 啊、不是，中间也是那个混合莓果， 就很多种不同的口味可以选择、哦、 对对对，然后上面很像， 上面有一个很快的 它的做法很像拿破仑， 拿哦， 对， 一层一层的那种， 对对对 对， 老板好，我记得老板是一个中年男子、 嗯、 就是黑黑的、哦、就是你很想象不出来他是会做甜品老板这样子，他长得有点不说黑道可以提吗就长得比较 壮， 就让人不敢欺负他，不敢惹他那种， 就觉得这个人跟甜品没关系。 对， 对， 然后他又满面笑容的说：“哎，你这么你一点也不胖，你一定要试我们家热巧克力。嗯”然后我就在他的百般推荐下试了一下， 可真甜、啊， 真好喝了，是好喝的， 很好喝。 它是巧克力， 是热巧，它上面就飘了他们那个现打的奶油嘛， 嗯、 就每喝一口觉得啊，这个冬天。就可以过去了， 对，这个温暖的感觉啊，刚刚我在这个上面停留了很久、 哦、 这个他们家这个巧克力蛋糕是我觉得我吃了这么多巧克力蛋糕当中最好吃的一个， 这个是哎，这个叫什么， 就有点像黑森林，但又不是黑森林，中间不是那个 brownie， 而是就是一层一层的巧克力的蛋糕胚、 哦、 然后中间有那种是、嗯、巧克力酱，中间的白色的部分 白巧克力 并不甜、 哦、 所以它能够给到一种比较纯的，上面是黑巧那个一个层、 嗯、 所以会比较的有点小苦苦的、嗯、 而且它看起来有点奢华的感觉、 哎、 金 色 很高级， 对，很高级， 嗯，这都是比较好吃的这个梅果， 而且他们的价位是完全合适的，我觉得完全物超所值，可以说、 嗯、 就他这个下午茶我觉得蛮划算。 其实在滨海湾金沙的购物中心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小店可以去逛，不止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哈、 嗯， 我们沿路还拍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店铺，里边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一看就认为令人感觉很好吃的店，虽然没有进去尝，因为真的没有地儿吃了、嗯、 对，就是好多人坐在那里就静静的喝杯茶，然后点个点心聊天， 对对对， 就好舒服啊、 嗯、 他们生活。 你去那逛超市了吗？ 超市啊、 嗯、 是哪一家骑士超市吗、 就是、就是随便里面一个超市，当然我进去逛发现有卖这个叫做 banana banana pole banana pole banana pole banana apple， 但是它合成词就变成 banana pole， 是味道跟香蕉一样吗、这个、 我没敢买。 你没敢买？为什么？ 你没有尝过？ 我不知道， 没有， 什么叫香蕉苹果，什么东西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苹果味的香蕉， 我觉得有可能，或者口感相似一点、比较脆的香蕉。 不会吧？ 哇，这个 我觉得是苹果味的香蕉， 苹果味的香蕉， 苹果味的香蕉， 那应该去尝一尝。 但是我就想起了那首歌，那个 Apple Pear、那个。 Pineapple Pen， 对对对，所以这个 Banana Pen 也是让我就刷新了我三观，真是的哈。嗯， 所以是会有新加坡会有一些自己做的一些杂交的水果吗？还是 应该不会吧？ 就是一种叫 Kiwi Berry 的东西。 哦，那种是小 小的、那个、奇异莓， 对， 绿绿的， 小小的， 起来很小，里边没有毛毛，外边是，但是里边就是奇异果的样子。 好吃吗？ 特别可爱， 还不错吧？ 但是新加坡最、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水果肯定是猫山王 榴莲，是吗？ 它是从因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通着嘛， 对对对， 就可以 连在一起的 货运，然后运过去。 对， 就不用非得跑到马来西亚去。 我家人真的很喜欢榴莲，但 我都不行， 你不行， 对，真的不行，他给我一点点都不可以。 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爱吃榴莲，一个是不爱 吃 榴莲。 哎呀，爱吃榴莲吧， 我特别爱吃，但是我最近 上火是吧？ 最近让我一个朋友也爱上了，他大概第一次吃的时候不喜欢、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带他吃的是新加坡有这个榴莲的冰淇淋、那个味道不会很重，但是它的口味还在、他说哎也可以接受，慢慢的他就会喜欢这个口味， 按部就班，安利 成功，现在他就 OK 了、其实 就疯狂的爱上了。Maggie 你呢？ 我吗？我一开始就爱上榴莲了、 你这其实 是真爱， 完全投入榴莲的怀抱是吗？ 百分百， 百分百的。我跟你讲，当时也是我和我妈有一次，当时有一次机会是去海南、第一次吃榴莲，感觉真的不太适应、但是呢，在我们回来了以后、就有一种回味，感觉哎，那个味道其实还不错， 是吗？ 然后呢，再鼓起勇气，就是百般的坚强的意志，让我们说哎，在试了第二次，发现哇，不行了，不可收拾了，就完全的爱上了榴莲这个味道。 我一开始是吃金枕头榴莲，就泰国， 哇，这还高级， 印尼的都 是高级货哈。 我吃过一遍之后，发现还是猫山王最好吃， 那是一定的。 它是有90多种口味，就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就是猫山王它那种味道，它可能更加偏甘甜多一点。 对，还有苦味或者有酒味，有那种香醇，就它不只是甜，有的就是甜的发酸，有的甜的发苦， 腻什么的。 葡萄酒有 猫山王，它不腻， 它不腻， 但它很贵。它的个儿比较小。 其实我本来觉得猫山王要吃的话贵在哪里，因为它没有办法运到国内，只有冰的嘛，我就想只有飞到马来去，后来发现新加坡也可以吃到、而且价格更便宜， 更便宜。为什么比马来西亚还便宜？ 他们那里 我新加坡应该进口，对，进口税也比较好一点，对， 比较好。然后他那个可能是新加坡他们竞争比较激烈，因为所以它会压价， 因为它还有泰国的榴莲什么的，可能就各个国家都有运送到它那边， 拼市场，所以价格就下去了。 哎呦，这竞争好激烈。所以那既然说到这个吃榴莲了，我想既然韩也那么爱吃的话，你能不能跟我们说几个你觉得在马来西亚不是在新加坡吃这个猫山王的好选择好去处？ 我觉得就夜市旁边会有好多这种水果摊，这是第一个。它一般会超市它是一盒盒， 对， 用那个保鲜膜包住的， 对， 可能你不能看它那个样子和状态，但是像街市上面那些小贩在卖的，他就直接撇开一个角让你看，就给你看说你闻一下 这个好不好， 这个正不正宗、然后这时候你挑的话就会更好。我觉得像是牛车水那附近、还有小印度那附近有很多这种单独的小摊贩， 但是会不会担心就买到坏的，或者有人骗你？ 应该不会吧？对，新加坡不会有安全。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那边那个流通这么快啊，来不及坏都已经吃光了。 对， 有时候还买不着。 就是的， 我觉得新加坡人是很勤奋的。 肯定啊， 因为我是也算机缘巧合吧，我去到滨海湾金沙的地下一层，就他们有一个幕后之旅吧，就是我是受邀请去的，刚好叶也说他的毕业论文是做过那里的滨海湾金沙的垃圾分类怎么样？我就 从榴莲吞说到这里了， 可能味道确实有点像吧。 不要了， 我就说嘛，有两种人不喜欢的。 因为说到勤奋吧， 行，那你赶紧给我们来揭幕一下这个幕后怎么回事？ 他们。因为滨海湾金沙是一个超大的综合体， 对， 然后 三栋大楼上面一个大船啊， 而且 然后还有这个购物中心， 到购物中心，然后有好像 有花园， 2000多个客房，2600家客房， 两千多个客房， 然后57层，他们当时是4天的时间就可以建一层楼，因为他们那儿人工特别贵，是按天收费，就是讲效率，然后讲勤奋嘛，他们那里很多外来人嘛，他们为了可能留在新加坡，所以就更努力去工作这样，然后我去那个地下一层的时候，就是每一个部分都井井有条，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制服区，有上万件衣服，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一件一件挂在那里，每件衣服里面有一个芯片，就是很智能管理， 是员工的制服区， 是员工的制服，每一个员工 不是给这个酒店住客的这个洗衣房， 不是不是，是员工制服，他每天要换3件，就是保证他们的形象是整洁的，给顾客留个好印象， 这么过分的、 我其实很佩服他们这种精神就是我 那个芯片干嘛用的， 就是它扫一下就可以定位到你这个衣服 员工在哪儿， 不是你这件衣服是去是有没有去洗衣房，有没有定期去清洗这样，然后还参观了他们厨房，超大的厨房， 肯定那么大个酒店和综合体的厨房得多大个， 超大个， 他们厨房是给员工吃的是不是， 他们有一个食堂 分类 他们食堂超酷，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家的厨房是有专门有一部分给马来人给穆斯林人，就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都专门有一个区， 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小学时候我们也是有自己的饭堂， 然后也是、这个很贴心 的，对，有很多不同的，就有你可以吃中餐或者马来餐或者印度餐都有， 所以新加坡就是很尊重不同的， 对对、 这个很棒，很棒，这个很棒， 然后小学时候的饭堂也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 意思就是说现在不便宜了呗，对吧？ 现在还是有。感觉有便宜的地方可以吃到，很正宗的一些马来印度菜，对，还我觉得就是去到不同的街区，它就有不同有特色的那个食阁，它叫 food court， 然后大时代， 对， 就会有。比如说出名的海南鸡饭，出名的 天天海南鸡饭， 拉萨， 对拉萨，对， 这些都会在不同的每个都有，但是每一个的食阁有自己特色， 自己特色 出名的那一间， 对对对， 我听说天天海南鸡饭是新加坡最大的，是吗？ 是， 天天海南 是，对。 OK， 我觉得海南鸡饭在我心目当中是一种迷之的存在。 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不不不不不，就是我现在当然知道了，就是我最早吃的时候，海南鸡饭嘛，顾名思义，那肯定以为是海南的喽。因为其实海南是产鸡肉的，对不对？文昌鸡还很有名，对不 对, 对, 对？ 那我们会说，那海南鸡饭去海南吃肯定最正宗的吧？没想到理解错了。然后有一次呢，去香港找了路边摊，发现海南鸡饭。然后呢？关键呢，我觉得他们家有误导啊！你说，他们家是个卖泰餐的 啊。 然后的话呢，就会有海南鸡饭。我去啊、海南鸡饭是泰餐呐、然后我才明白。然后后来的话，又被人更正说不对，海南鸡饭并不是泰国的，而是新加坡的原创。我才明白说，原来我们这回终于懂得了海南鸡饭的这个故乡是哪里，是新加坡。 对，是他们好像是海南人，他们去到新加坡，就是当地华人很有智慧，然后就创造出来这个菜。 就是因为海南鸡饭它那个鸡肉太嫩了， 太嫩了， 很好吃，我特别喜欢 它那个 酱， 那个冰的那个酱，那个甜面酱式的东西，是不是？ 就是他们里面好像有姜蓉，有辣椒， 有 就辣辣的那个， 是那个沙姜吗？还是什么？ 沙姜，对， 沙姜的， 沙姜的那个。 所以你会爱吃椰子鸡吗？ 椰子鸡有汤的那个吗？ 椰子鸡火锅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也好吃， 很好吃啊！我这次很遗憾没有去吃到，下次再 下次试试看。但是我觉得其实。北京也可以吃到了哈，对，但我们可以对比对比看这个在北京吃到的这个味道跟在新加坡一不一样， 他们是用椰子水做的， 对，用、 椰子水， 没有一滴水，全是用椰子水做锅底、 好奢侈、椰子会上火吗？还是凉？ 当然是凉性的了， 凉性的、 所以说在那个南方啊，热了呀、渴了呀，就喝椰子，开椰子、 对， 但是我发现其实就是现在物流这么方便了哈、你在北京喝椰子可能比海南还便宜，对， 我之前在那个也是 电商平台吗？ 它有点，你知道那个天使之城吗？它是炸过 天使之城，洛杉矶吗？ 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卖零食的那个，但里面卖的是椰子、 果汁机那种、自动售饭售机什么的， 对，太方便了， 真是好哈。 对， 说的饿了，开始 说的有点饿了， 对对对，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能够诱惑我们的美食吧。 嗯，好啊。 其实在这个三栋大楼的脚下啊，在滨海湾金沙里边， 嗯， 也有很多这种餐馆可以选择。刚刚我们说的无论是 Yaber 也好，还是 Angelina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嗯，包括 Shinwasahi都在这个购物中心里头。 对，它那个地方特别大，嗯，我发现它有的餐厅是在酒店的，然后有的餐厅是在购物中心里。 我们说说酒店里边的餐厅吧，好不好？ 嗯， 一般我们就是住酒店，尤其度假型酒店的话，早餐是必须要吃的。早餐去哪儿吃比较好呢？ 哦，我那里就是我的入住体验，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有三，就一般酒店自助餐就一家店嘛，但是他们有三家店， 哦， 有57层的，然后有1层的，然后有，嗯，烧烤类的，然后有东南亚类的。 嗯，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Sparkle， 就是到57层嘛，也是那个无边泳池旁边， 露天的， 露天的，然后你可以点一碗那个粉，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粉，嗯，然后你坐在那里，然后看着外面的风景，你看 啊， 夫妇何求， 就很舒服，我感觉。 这种场景啊，我跟你讲，只有就是去过那儿以后才会有感觉， 就好惬意，你就 可以看看这种景色，啊，对不对？ 可以坐一整天。 对，就是说你这种地方找个温暖的地方跨年，这地方你说还不够温暖吗？不可能。 对，太阳晒在身上，暖融融的， 而且感觉什么都不用想，就 吃累了去游个泳。 对呀，对呀， 对 呀， 再游泳。很健康， 很健康。 你看你在那儿吃着饭，在别人在那边看着你，你很羡慕你的样子，对不对啊？ 对 对对。那所以在这个顶楼的时候，嗯，吃饭是一种选择。刚才这个 Spargo 是吧？ 啊 ，Spargo。 那在楼底下呢？有没有？ 楼底下。 我们说，如果说是没，嗯，因为据说上面要排队很久。 对。看看你能不能巧妙地避开那个时间， 哎， 其实也 OK， 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吧，我觉得10分钟左右差不多。 提前点去啊， 嗯， 就好了。 对对对。 那楼下有没有比较好的用餐的地方呢？ 楼下也有，楼下的话有 Rise， 还有另外一家店，他们一共有2家。 有一个美式那个店是吧？ 对，它会有现烧烤，就是现烧现烤。 那就是那个《摘金奇缘》当时的同款餐厅吧？ 哦，对，对，没错。 电影《摘金奇缘》。三位都看过吧？ 看过，看过， 对吧？ 我觉得他是就是就是西方人对于亚洲有钱人的那种想象， 嗯， 然后挑了滨海金沙去拍，我觉得挺怎么说？他们虽然在国外票房特别火，嗯，但好像在国内知名度没有 那么高，但是没有关系。那其实我记得当时是在新加坡航空的飞机上面， 嗯， 还有国航的航班上面。都有这个电影， 对对，都有。我最近也是坐飞机的时候看的， 对，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然后我旁边那个坐在我旁边那个人一直在看着我的 scree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奇怪。就我一直在看，然后 他 在看那个，他在看 subtitle， 啊，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有一个电视，为什么不自己看？ 我跟你讲，这就是总会看着别人的好， 对 吧？ 或者 我坐飞机的时候我也不愿意看我面前那个屏幕，因为我总觉得别人看的电影好好看啊，怎么我找不到这个电影？ 要保护视力吧，可能看别人看得远， 变成斜视啊。 摘金奇缘的作家就是新加坡人， 哦，是， 对对， 对，出生在新加坡的美籍华人。 更多的餐厅啊美食的选择呢，我们要在稍后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了，好不好？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 Stereo G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以及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个字航啊，了解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加入听友群咯，我们一会儿见。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自远方来。 路上春风，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10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 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30，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00到7:00，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Shake the world, break the world, shake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gon' do. Shake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gon' do. Shake the world.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左右巡航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直播当中。当然也欢迎您关注这个新浪微博一直播，锁定活力982收看视频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三位嘉宾分别是 Maggie 还有水以及我们的叶啊，欢迎三位我们的新加坡的达人行者来到节目当中喽，欢迎你们。 欢迎 Hello， 谢谢。 那当然今天呢，刚刚我们在之前啊了解到了很多的这个来自新加坡的这个著名的地标啊，滨海湾金沙这一带的一些个美食美酒，还有一种衣食住行。那其实还没有说完，我们继续把它收收尾啊。刚刚提到的好吃的东西，有一些个地道的星洲美食还是非常值得朋友们去探寻一下的。 对， 在这三栋楼底下有另外一家餐厅叫做喜悦，是吧？ 喜悦餐厅。 嗯， 对，我们刚刚说跨年嘛，说到适合亲子的，然后适合情侣浪漫的，喜悦餐厅应该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吧。它也是新开业的，它是中国不是有八大菜系吗？ 对对对， 它就以八大菜系为灵感，然后荟萃了一下，做了一定的创意和改良之后，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创意菜吧，算是 创意菜。 对，但还是有点以广东菜为主。 我觉得还是以这个就是东南亚口味，广东粤菜啊这样的做法非常很相似。 对，但是它又有比如说川菜的成分 啊，对对对对 对，就很 有意思。 对， 有图有真相。我们来看看这样一道菜是什么东西。我们想让这个没吃过的二位嘉宾哈，我们的水跟叶猜猜看，这四道菜都是什么东西？四个菜在一个盘里装着的哈，这是一人份儿。 又回到了问答环节， 来看看都是什么东西吧。 这个形状就各异，有一个像看上去像梨子， 对，像梨子。 第一个应该比较好猜，马拉糕，这个很好，这个很常见对吧？马拉糕， 对。 第二个那个像个梨子， 第三个就是虾饺咯， 嗯 啊，然后第四个应该是一个烧麦，上面插了一 个烧麦， 是个烧麦，然后上面插了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你猜插的是什么？我当时都 我以为整个都是甜品 啊，甜品 没有，就是早餐。 我一看就以为是甜品。 他说是从就是从那个烧麦，然后一直吃到那个马来糕， 对， 马来就是从 从右吃到左， 咸到甜， 对，咸到甜 一个顺序， 没错。 他那个烧麦是用鹌鹑蛋做的， 上面是顶了一颗鹌鹑蛋。 哦， 嗯，好像是炸过的鹌鹑蛋， 炸过。但是你对鹌鹑蛋应该也是、嗯、 也不行， 对，它吃素嘛，因为 那你剩下的那三个啊，我觉得可以吃后边两个，那两个可以吃，因为那个梨子呢、嗯、和那个马拉糕呢都是纯素的、嗯、啊，这两个都是面食。 那个梨子是 那个梨子 水饺吗？ 那个梨子啊，那个梨子里头真的没有梨的成分、啊，但是那个都可以吃，那个 吉利的 那个梨子的那个瓣呢，是一根小菠菜。嗯 哦，是一根菠菜梗、哦， 是一根菠菜梗，是个菠菜梗。然后那个梨子的那个通体的，很像梨的颜色的这个梨身的部分呢， 嗯、 它就是一个炸糕 啊、哦。 它这个炸糕里边是有馅儿的哦。 我觉得常先生好有心。 当时我们吃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奇怪啊，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 对 嗯、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我挺有意思，当时有拍那个抖音视频， 有的。 观众朋友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哎，对。关照我的抖音啊，到常先生声音的声。 对、啊，再看一下常先生这个新加坡期间有没有更多视频。嗯、 有的，有的。一会儿我们会展现这个另外一条抖音视频我拍的东西。 哦、好， 那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吧。这个非常好吃， 这有点像圆贝吗？最上面那个 哦， 你就像袋子是吗？ 袋子，对 啊，袋子猜对了，上面是袋子， 上面是 对， 就是、 但是下面一坨黄黄的呢。 炸的 东西，对， 炸的 肉饼， 像肉饼这东西，刨掉袋子之外的部分，水还是可以吃的。 哦， 真的 素的， 嗯，是一片豆腐。 哦，豆腐， 对，是炸豆腐， 炸豆腐， 嫩豆腐，非常好吃，而且它的口味配上里边那个酱汁，都非常的妙啊，很妙。而且呢，这个豆腐底下。豆腐底下的部分水也是不能吃的， 哦、 下面是鱼子， 啊、 鱼子酱、 哦， 对，嗯，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吃，很鲜美，因为豆腐本身没什么味道， 嗯、 对吧？那、 嗯、 你配上了袋子和鱼子， 很鲜， 对，就很鲜。 哎呦， 对，如果上面那个在那个苦橘子上面再加一小坨这个海胆的话， 嗯。 就自然提鲜、嗯、海洋中的自然鲜味精， 自然鲜味， 对， 没有给他们提意见吗？ 并不敢，对但是因为下面一道菜它太鲜了，下面一个就太鲜了，这个东西，所以我真的没有必要让他再把这个菜提鲜。 哇， 下面这一碗面呢、啊、就是整餐这个菜的这个算是最好的部分，就在这一碗面。嗯， 看上去最后那一碗面 很普通， 很普通，对， 感觉、嗯、 龙虾汤鱼蓉面， 哇， 是用鱼肉打的蓉，打成蓉之后再压成的面，煮熟了以后，所以它的口感是很弹的， 嗯， 它很像吃米粉， 嗯， 但它比米粉呢更有一种鲜的味道，因为米粉没有味儿嘛，对吧？ 对对， 然后它那个汤呢又很鲜，所以就是鲜啊鲜啊鲜，各种各样的鲜， 对。 就真的很 fresh， 感觉像 大海的味道， 做成了面条的形状。 哎，对， 那 可以这么理解，很弹很弹。 哦，这个 吃面的时候是在吃鱼吗？ 可以这么理解，对， 应该很好吃， 很好吃，很好吃。所以这种像在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喜悦这里边，你就可以吃到这样的一种创意中式。 它这个装饰也很特别， 原木色啊， 原木色，很自然， 清新雅致。 嗯。 我们在体验了这样的吃的东西之后，哎呀，我觉得 一层的吃的 就差不多了、嗯、啊。 对， 这是酒店部分的。 对对对。 哦， 在商场那边的话，还有更多的可以 逛的东西、吃的东西、玩的东西、嗯、 对，如果愿意走远一点的话，因为它那个真的好大，我觉得是就是你住客房可能住比较高层，然后你下来之后、嗯、哎，就有餐厅可以吃， 可以吃， 然后吃饱了之后就哎走走走走到商场逛一逛。 对对对，刚刚你提到的高层，其实高层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在当地玩夜生活的地方，我相信、 啊、在晚上 对肯定去过 Lavo, 对 Lavo 对，而且它这个 Lavo 这个 logo 灯特别的像这个 Philadelphia 费城的那个 Love、 啊、 那个的灯像， 对对对， 特别特别的像啊，但它那个颜色是会变的 啊、哦， 一会儿一变的颜色，正面看是这样子的、 哦、 还很有透视感呢。 嗯确实是， 嗯， 这个 Lavo 好像是吃意大利餐的， 对 Lavo, 意大利餐 对、 嗯、但是晚上也是有 DJ 啊，可以 party， 没错， 我当时待到了凌晨三点左右 啊， 就是还有人， 还是年轻不得不说还是年轻， 没有，当时可能有人但没有很多人嘛、嗯、那个甲板上你在站在57层、嗯、那个滨海湾包围，就 CBD 包围滨海湾、嗯、你感觉整个 CBD 都是你的、嗯、 对对对对对， 你感觉太好 了，就这种感觉，对吧？ 对，然后晚上它那个灯就都会亮起来。当时我旁边那一桌是在过生日嘛，然后、 哦、真的， 对，服务员就很多服务员过去给他唱生日快乐歌， 嗯、 然后他那个蛋糕非常非常夸张， 嗯， 那蛋糕有这么高，哦、但是只有一片，哦、一片 超夸张， 完全 一片 过 高高的蛋 糕，对， 高高的蛋糕， 就是一个切角，一个 切 三角形的一个切角， 对对对对， 那个角高度我数过多少层，14层。就根本吃不完，四个人都很难吃得完、 oh、 真的非常困难能吃得完，它 中间会夹那个花生酱、嗯、就花生酱很腻嘛，但是它有、 嗯、 他们那个鸡尾酒很特别，就是 酸酸甜甜的， 就特调的鸡尾酒、 嗯、 很多创意鸡尾酒， 就解腻的是吧， 很解腻，就一定要配酒、 嗯、 就是越喝越吃越喝越开心， 但是并吃不完它的这个东西根本就吃不掉， 对，一定要人多， 对对对对对、 嗯， 但 happy 的时候、哎、 对，人多气氛好， 对 party 啊什么， 嗯，当然我觉得在 party 的时间之外的时间，我们也总可以让自己稍微的清静一下，比方你这个跨完年之后的第二天、 嗯、 有可能是这个头天晚上酩酊大醉、啊、有可能哈、啊。第二天清醒了以后、 哎、 咱们也应该去走一走逛一逛，让自己稍微的休息休息、 哦、对 不 对， 吃一点清淡的料理是吧， 嗯， 我们可以到达那个酒店的这个娱乐场周围有一些一个比较好的餐厅，有一家日料店、 嗯、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一提、 啊、 嗯， 我好像知道你要说哪一家了， 他的那个日料他应该说是有一个也是算餐吧这样的东西、 嗯、 名字我记不得了，但是这样一个调酒的 bartender 让我记忆犹新、 嗯、 啊、哦、这两位日本的 bartender 啊，这一家店， 对，这家店他给到我们这个线条的东西， 它是米其林2星、嗯、叫 Wagyu-gin， 对 Wagyu-gin、嗯、 它是在滨海湾金沙当中最贵的一家店了、 哦、真的、啊、 人均应该是， 但是你觉得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就是这一碗饭呢，这是一碗这个和牛这烧肉的饭， 哇哦， 这一碗饭如果说给我10碗我能吃完，它太好吃了， 不会腻吗？ 完全不会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它的那个金色的是什么？是米饭吗？ 金色的下面金色是米饭，上面撒了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像是小葱花 哦、 啊， 天哪， 就很简单的料理，但是就是食材非常的好， 哇、 嗯，然后它的所有的进行这个鸡尾酒调酒的这个水果、 嗯、 都是这样鲜榨而成的、 哦， 绝对不会用果汁， 哦、 都是鲜榨。 哦， 它的水果都是来自于日本的本地的， 有 啊，你没有直接吃的，对，那个梨就是日本那个什么什么梨，那个柠檬也是一种很奇怪的柠檬， 嗯， 是日本的一种神， 日本柚子吗？ 不是，是一种日本的柠檬、 哦， 它的柠檬皮呢，就是没有那么苦， 嗯、 它是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调酒的一种味道， 嗯、 还有它是圆形圆圆的圆柠檬、 嗯， 不是长的柠檬， 哎、嗯，我看到过，在有些超市里有这样的圆形的柠檬， 嗯。 以前还不敢买，原来味道 还是非常好的， 对，可 以后可以我们拍个抖音视频好吧， 好， 叫做那个叫做什么空口挑战嚼柠檬啊、 哦、 看看能不能挑战失败，是不是有没有被酸到自己，是吧，啊，这个餐是非常好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的时间呢、 嗯、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除了调酒之外还有就是有人专门会去做吗，就现场给你做， 他没有，他不是吃怀石料理的，他、 哦、 是专门吃其他的一些日料、 嗯、 这个 bar 的部位他、 嗯、 你就可以去他的鸡尾酒这个 bar 可以去喝一点东西、 嗯、 每一道都好喝， 鸭贝儿好像 也有鸡尾酒，我发现 不一样，那个是美式的调法。 好，他们好像用很多墨西哥那个叫什么墨西哥酒，金汤力 gin 啊， gin 酒， gin 酒，那个 我闻那个鸡酒的话，我可能更爱喝朗姆的，对 rum。 他们好像也有， 都有都有，这个东西的基酒应该是全都有的。 但日式就您刚刚说的那个哇咕金，它调酒是怎么样？ 基酒的话，第一款我们当时喝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基酒啊，哎哪里去了？这里。 你们 蓝色的这个酒的基酒就是，你看到没有？旁边有一个红色的这个标志，标志旁边有一个白色的瓶子，上面是黑口， 看到 这个瓶子就是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金酒。 哦，这样子。 所以这个蓝色这个酒的基酒就是金。 会比较柔和， 味道非常的舒爽，很轻，很清淡，很鲜。 晚餐前来一杯 可以没问题，而它劲儿不太大，更浓的是果香味儿，那种梨子的香味儿。 哇，我好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 好多地方想打卡哦，天哪！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就值得一说的就是整个商场，酒足饭饱之后，你总得逛逛吧，对吧？ 主要还得带点礼物，可能要 礼物的话就得你选了，是吧？因为里面太多的店，可以去看，因为有很多新店铺。 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家他们那个 LV 是三层，然后我去他们 VIP 旁边有一个地方，也是可以看那个滨海湾游轮，就离得特别近。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也是他们员工最爱的一个地方，如果有机会一定去那里，就是躺一下，然后啊手边拿一杯喝。 哎，对， 玻璃的建筑对吧， 带各位去看一下这个里边 的 吧， 叫水晶塔，好像是三层的那个。他们说巩俐、 就是、 还有谁都有去那里打过卡。 这就是那个 LV 的店里边无比巨大， 好漂亮， 特别的漂亮。 它是用丝巾做的灯笼吗？ 对对对，一个热气球的造型，就是他们这一季的统一的全球造型都是这样子的。 哦， 你如果说会去到全球各地的 LV 的店里面，应该都是这样的造型。 它造型就是具体花色可能不一样 啊，对，花色不太一样，但是都是热气球这样的一个造型。 它是想表达什么？ 这就不太了解了。 我觉得， 你看它这个里面都是这样的一种造型，热气球。 哦，这个一定要店大放在那里才好看。 看到整个的店的布置啊，特别的美。 哎，有个问题我其实想问水，因为我他们那里订那个香包嘛，是可以在上面画画。有一个人刚好订了一只小乌龟，就画得好可爱的。对，我想说他那个画在那个香包上面 要钱不要钱是吧？ 好像是不要钱。我就想问水，就是专门画这个的话也是算设计的一部分吗？还是插画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插画吧。 插画， 对，插画这部分。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女儿就是在咱们北京的 LV 之家做这个画师。 哇哦， 对，还挺贵的。 好天哪， 应该挺贵的。 但是 好像挺贵的。 我问了一下他们那个定制的话，好像大的包包是可以免费给你画一个。 你得看。 得看， 对， 看包， 看你花多少银子跟那儿。 对，肯定是 钱都可以搞定， 花到位了就有一些附加价值， 福利啊，算是福利的项目。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逛商场的话，就一定要看一看这商场的内内外外，因为里外的一个建筑都非常的漂亮和美观，它那些线条啊，它这些个形状啊，哈。你能够会发现给你留下一些比较深刻的记忆， 而且这个玻璃好亮哦。 嗯， 我那天去 Lavo 可能凌晨三四点，然后我会穿过这个商场嘛，然后看到他们就拿着玻璃就在清洁， 对， 就一定在顾客最少的时候清洁。 没错没错。 真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在这个购物中心的大门口的一个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个外星奇观啊，就好像这个台风啊，这个飓风的中心的暴风眼。 我听说他们那里有很多那个艺术装置嘛，这个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必然是一个，算是除了这个大船之外的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门前一个大漩涡。 大漩涡， 对， 他们哎。因为华人比较多，他们那边当地人是不是也信就是水来财嘛？ 也会， 一般都会这么想法，水主财。 对， 那看看这个漩涡是这样子的，但是到底怎么能够运转方式呢？哎，我们俩还是用这样一段视频， 好的， 去给你真相。声音很大，这水的声音很大很大。 这个水是雨水吗？ 不是，它是从这个旁边有一些个出水口往下面再排这个水， 嗯， 然后整个的水会越积越多，然后从下面流下来，看到没有？ 我听说他们这个 商场里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下这个水， 哦， 有网友们就戏称这个地方好像一个大马桶。 啊但是他们那个水好像确实是循环利用， 循环利用，循环利用，对，所以他正好给这个底下这个运河河道啊，嗯，提供这个水流， 哦， 还能够给这个室内的加湿啊，那，嗯，已经够湿的了啊，新加坡其实对， 对对 对, 对， 但他们资源可能比较有限，所以就尽可能多 循环利用， 循环利用，就 非常有意思。 对，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去过，跟一家人去过，对我就记得就是声音特别大， 对， 对但挺好玩的那边， 挺好玩的， 海天在海边，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论这个国民素质来讲啊，新加坡人的非常非常的值得点赞打call的，就是因为我们去过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这种有水的地方玩啊什么的，什么许愿池啊什么的啊，那个池子里头哪都是啥 钱币吗？ 这儿没有 啊， 一个都没有。 是有法律规定不可以扔吗？ 就是就成为一个陋习，现在就成了，人们都在往里面扔个钱儿什么的，就成为一个旅行中的陋习。但在新加坡这边完全没有， 是管理比较好， 可能人们的自觉度比较高，因为你扔进去以后，人家还是要去溪里边去清理它，还会污染这个水源，对不对？那这都成问题啊，对不 对,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自觉不往里面投东西。 嗯， 新加坡绿化确实做得很好， 对， 而且我是 新加坡本身对很干净， 嗯， 很干净， 很干净。对 净， 你去那个吃 Hawker Center 那边吃饭也会很干净。 嗯， 我有跟他们有一个服务员聊天，他们说来新加坡就是因为新加坡特别干净。 对对对， 嗯， 所以城市啊、街道啊什么的，会仿佛感觉到了一个就是 花园 更加干净好几百倍的这个香港。 哦， 嗯，对。对，平坦的香港， 有穿过一双白球鞋， 嗯， 然后我有一个学期没洗， 啊， 拿回来我妈就说，哎，你挺勤劳的，都有洗白球鞋， 嗯， 啊， 没洗， 哎，我这一学期都没洗， 啊，白球鞋 就是穿不脏， 对，就穿， 说明没人踩你。踩了也不脏， 可能也不脏， 踩了也 不脏， 对，对，没有灰， 没有灰，哎，真好， 这个是非常好。 雨水啊，还有那个城市规划很好。 哦，城市规划应该是，因为好像新加坡很偶尔的话，也会有一点点雾霾。 会有，这个很正常。 全球 对，现在这个天气情况的话很难说啊。 对， 这雾霾呢是天气原因，但是的话人家清洁的勤呢， 啊，比较勤。 刚刚你还说呢，人家当那个大玻璃是吧？ 啊，对， 天天跟那儿擦呀。 我是好佩服他们这个很勤劳的这个精神。 而且人那儿下完了雨以后，这个雨点子也不脏 啊， 嗯，雨是特别清爽的，对。 哦，真好。 你看那个车上面人都不洗，也没有什么水碱啊，都 没有。 没 有。 哦，那真好。嗯， 对，所以那方水好养人嘛， 水好养人， 对对对。 我去那里之后觉得皮肤又好，然后回到北京觉得还是有点干， 就肯定合理有点干的。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哎呀，我早上都被干醒了， 是吗？ 真的是，真的是。来吧，我们继续来聊聊看关于这新加坡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哈，可能需要去回顾回顾了， 嗯， 今昔对比一下， 嗯， 因为呢，这个我们的水同学在新加坡呢这么多年了，小时候在新加坡， 嗯， 那会儿跟现在有差吗？ 我觉得就是都还是差不多，就有很多新的地方吧， 嗯， 然后回去时候也会很多地方也不熟悉，但是人还是一样，就是很开朗啊，就是很开心啊， 很热情， 对，很热情，哦，然后就是我每次回去还会去见一些小学同学， 哦， 然后他们还会在一起，就是每个月都会见，对， 哦， 就是大家的关系就是很亲密， 因为地方不大， 嗯， 所以人们就比较容易去接触， 对， 嗯，对， 更团结一下， 哎，更容易就是能够互相见面啊，嗯，之类的。你说北京这么大个儿是吧，啊，你说约个谁吃个饭困难，真的是 真的， 尤其在这个同学们之间可能毕业以后就各奔四方他乡了， 是 啊，所以你说你就光北京上海你都见不到面， 对，嗯，而且刚刚水说到有一点，就是虽然是都是新加坡嘛，但每年可能都有不同的地方， 嗯， 对，都有新鲜的地方可以去再重新打卡的， 这是可以的， 对 对 对。那像这两年的话有什么新的好玩的点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我记得就是那个有一个叫 Holland Village， Holland Village 有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一些酒吧，然后我小时候也会经常去，然后我现在大了去了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酒吧也挺好的。 是 CBD 里面还是 它是在东边那边，东边的一个叫 Holland Village， 然后它也新建了很多新的mall， 就是很多商场啊，还有一些是地方也比较多。对， 新加坡很好，就是它交通很方便嘛，就你想去哪里很快就到了。 对对对， 比较集中。 对，它现在还有地铁呢，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没有地铁的， 好像在地铁上不让吃东西。 对，地铁上不能吃东西，就很干净。对， 这个我觉得强烈要求这个普及到全世界各地的地铁，真的是 真的是 地铁里边吃东西真是灾难啊，真是 没错。 就是你要吃个什么有味儿的东西，你就完了。 哎呀， 很不 适 应。 你说你带个猫山王进去，还让人活是吧？ 对，地铁里好像是不能带榴莲的， 不能够带饮食的， 火车什么都不行。 提到刚刚榴莲，酒店里面可以带榴莲吗？ 不可，那肯定 不行， 不行 是吧？ 对 啊， 对， 明白了， 这个味道太重了。 这是个很小的、很好的一个小 tips 啊。 对 对 对， 不可以带味道太大的。 在外面吃， 而他们好像也有有烟房、无烟房，这个肯定都是很基本的嘛。 对对对，那好，我们这个地铁里面不能够吃东西的话是现在的一个规定。那小时候那会儿你们还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吗？现在还有吗？ 现在应该还有，对，现在还有，就有一个叫 Coffee Town， 是一个 Coffee Town 是一个、就是、 高碑店是吗？ 对， 高碑店， 很像高碑店这个词儿，对，我们就把它称为高碑店， 高碑店， 对，好记啊。 那个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就是比较就是划算的一个地方，然后可以吃薄饼啊，然后 laksa， 对，印度薄饼 laksa， 然后还有可以吃什么对，早餐那个早餐挺好的。 他们早餐好像就是吃两颗那个蛋，我不知道， 半熟蛋， 半熟蛋是 温泉蛋， 酱油和胡椒， 然后配奶茶， 配很浓的咖啡和奶茶，还有一个叫卡亚托斯， 对，卡亚托斯， 卡亚 托斯 那个卡亚酱， 卡亚就是那个 甜甜的吧， 甜甜的，好像是用椰 用椰子做的， 哇， 可以尝试一下吧。 听得我一头雾水，那它是一种面包吗？ 它是 对 面包片 烤的一个面包，然后就 涂那个酱， 你 可以直接买，机场也有买的， 就是那种涂好的版本。 对，就是他们在现场帮你涂。 对，就是它的那个有点像它的一个标准的早餐， 标准早餐 在很多地方有这个。 这太好了，太好了， 感受一下，因为不一样嘛， 不一样，对， 不一样， 就是 跟我们平常吃 不一样， 对，酒店早餐就不一样的感受啊，还是要去融合到当地的文化多一些才好。 还有可以配那个薏米水也好， 薏米水 这个健康 也是。 嗯、 那边也会讲，就是比如说排湿或者 湿 养生啊， 养生 红枣啊、姜茶呀、什么的， 会吧？ 也会，可能没有这里那么多，但是因为那边华人还是比较多嘛，然后什么祛湿啊，或者就是上火啊这种东西也会在那边比较普遍。就比如说要喝点薏米水，因为那边比较湿嘛。 明白， 对，薏米水可以祛湿。 您刚刚问我有没有逛过超市，我逛过他们药店，我喜欢逛 药 店。药 店。 对， 你是有多体弱多病？ 没有啊，就是 药妆店是这种东西吗？ 就可能也不是啦，就是药店， 就是好奇， 想去就好奇，想看看他们当地保健品是怎么样的，就有很多就中药成分的，就看起来还不错， 什么千里追风油之类的，是吧？对，各种各样的什么低打损伤这种油啊，红花油啊，就可以可以抹。 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去香港买药很流行，就是中药制的嘛， 对对对对。就各种 清风丸什么整， 就是各种东西什么， 然后新加坡也都有 各种保健品啊， 对，新加坡也有唐人街也是有中药的， 是是是， 也可以去看。然后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去了新加坡也会去看一下，虽然他们不懂，但是也会去体验。 对，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说新加坡。 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

所有巡航就会全新升级换代，给您更多的一些旅行体验，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啦。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还是应该要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跨年。我们的三位嘉宾刚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在新加坡跨年的好方法哈，无论是呢是去这个滨海湾金沙也好，还是去新加坡的各种各样的大街小巷也好，寻找美食，寻找猫山王，寻找拉萨，还有寻找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我觉得有理由应该给自己规划一下了，是吧？ 对， 来跟我们说说看，未来你们准备在新的一年里边有怎样的一些个计划，好不好？来，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旅行目标是去南极 啊，有点远， 温暖的这个不太。是因为今年有那个纪录片《王朝》出了嘛，然后里面那个小企鹅太可爱了，我就想今年必须要，明年马上，必须要去打卡 南极啊。 南极， 你得可能得要提前订，我觉得可能 提前半年， 现在已经12月31号了， 对， 你可能订明年的话船次应该没有了，你可能得要等到后年了。 差不多，他们大概半年会有一次， 提前半年是吧？ 对对 对， 对 啊，祝你幸福。 好的好的， 如果去南极的话，请务必帮我们去好好看一看当地的企鹅呀、鲸鱼呀，这样的一些海洋动物们，好不好？南极的旅行方式，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以前曾经聊过 啊， 对，就是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它的班次可能比较少，当然机会难得，还应该去感受一下那边的冰啊，这种雪的质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去， 所以至今还是一个梦想吗？ 是个梦想， 对，就先去周边玩一玩，积累积累吧。 那想问问看，另外两位我们的美女啊，无论是水也好，还是这个我们的盐也好，叶也好哈、那你们两个想去哪里呢？在新的一年里边， 其实我最近也去了巴厘岛，然后挺喜欢的，我想回去。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小 town 叫 Ubud， 就是它主要是很多去做瑜伽啊或者吃素的，比较好。 比较适合你， 对，比较适合，然后、就是、 还得吃素， 对，很平静的感觉。因为我最近也是很喜欢做瑜伽，然后就是很、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在那边。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都向内追寻，就是内心的平静啦。 哎呦，我觉得这个开始越来越这个叫什么、这个 佛系 平静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 对，可能也是厌倦了都市的这种繁华以及 节奏太快， 节奏太快 受不了， 这样 对， 对， 真的。 那去巴厘岛？你准备有什么样一个小目标吗？ 主要是可以就是亲近吧，就是 在瑜伽段位方面， 对瑜伽段位，对、去排毒什么的，是这种、 会参加那种就是 养生， 对 啊，会有那种断食的项目， 好像有，是有的，在巴厘岛挺多人会去的，比如说一个星期或三天这样子 断食， 对、然后就是可以什么去排毒啊，就是 确实不错， 对、为了健康这样子。 断食的时候是会喝一些， 就只会喝一些，对，喝水或者喝果汁，对，但这种比较就是比较 extreme 的东西我可能不会做， 自虐的事情都是、 对，我比较现实，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就是如果断食会对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对皮肤有好处，我应该也会去尝试。 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吗，各种各样那种果汁儿什么的、是吧、天天只喝果汁啊，对， 有点， 你觉得靠谱吗？ 我就试过一次，就它有三天的、就是你只喝果汁跟那种蔬菜的、炸的那种， 会觉得饿吗？ 我是第一天的时候突然脑子很清醒 啊， 会突然很清醒，然后在家里就把东西都打扫好了，然后就弄好了，就很干净。 第二天就挂了是吗？ 第二天我真的就躺在那边 都起不来床了，饿都已经。 然后我就不再做了，对，本来是应该三天的，我就做两天，对， 就三天都熬不到什么，他的那个疗程要一周哎。 对，这个 它完整是要一个月、 一个月啊， 两个星期，然后它会再重复，隔一段时间再重复， 有点夸张，反正是 饿晕了， 各种各样的， 对，会饿晕吧， 啊、 真的是 能上班吗？ 就是你如果不上班，什么事儿没有的话，跟他待着行，对吧？你要是那么忙的话，你还要喝点这个，就是就完事儿的话，这个健康成问题呀、 好像食物留在胃里大概有2个小时 就消化没了是吧？ 对， 很羡慕你的消化能力。 所以 对他们说，就是把身体，就是如果你平时吃的比较多，你平时你的力量都是用在消化里，然后你把 你就不在吃的时候你就喝这个果汁，你就消化比较快，或者不用消化、啊、然后就你其他这个 就给别的了， 对、啊、你就身体的力量就放在就是可以可以啊排毒啊平衡啊这样子， 嗯， 是这个理论。 听上去还挺神奇的一件事情，但是的话真的能够成为事实吗？我这个啊， 我觉得 抱有一点点的这个怀疑的态度。 我反正我这个人生活的话，对我来说是美食特别特别重要。 嗯，就一定要吃嘛，对吧？ 对，美食是我觉得要活得更好的一个最终目标吧， 嗯、 就是美食生活。 嗯， 就是，但是我看你也一直没有吃胖。 哎，我发现就是他这个健身房特别好， 嗯， 他不但有楼上游泳池，他下面还有一个就全景的一个健身房，每次你吃到觉得罪恶的时候你就去健身房健个身上出来再吃。 这一点都不靠谱，不是动过，当你去到就是不想动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想动啊， 就是不想动， 对吧？就是不想动。 你去东南亚会饿得快，因为它因为温度高嘛，它代谢会快、嗯、 哦。 我觉得在东南亚的话就是你会流汗比较多、 嗯、 所以这样子就会排毒、嗯、然后我发现、就是、 新陈代谢会加速， 对 会 对，皮肤会很好， 是吧？ 有道理啊，倒也是、嗯、 它是悦容妆吗？ 悦容妆的那个、哦、对，它就是应该是悦容妆内嵌在里边的一个场所， 对、 嗯、有 SPA 有水疗，然后还有这个 gym、 嗯、 那想问问看啊，我们的韩叶同学， 嗯 嗯， 你的2019年准备要去哪里玩，有没有什么计划？ 第一个目标就是先去一下纽约。 什么时候呢？ 他也是去冷的地方。 2月 这真的是冷的地方啊。 对呀、啊、但是很想去那边看一下朋友。 哦， 主要是大学很多朋友都东奔西跑了，然后呢、嗯、想去聚一下，然后看看 他们可真会选地方啊。 是呀， 你大学是在南洋 新加坡 南洋理工， 对 吧？ 对对 对、 哦、所以大家 怎么跑到纽约去了？ 想体验一下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吗？请问 十多个小时，将近20个小时。 就坐新航，这个新加坡纽约是目前世界上最 长 的航线。 对、 哦、真的 要多少个小时？ 大概 单程 19个小时 啊？ 对，19个小时。 天哪！ 所以你买的应该是它的 suite 是吗？还是买的它的套房？还是买的这个？经济舱， 经济舱， 经济舱的话， 刚刚才开始赚钱，所以还是就只能负担起那个。但是到那边的话，可以住朋友家，可能会节约一些成本。 哦、 但是坐经济舱，如果幸运的话，旁边位置没有人也不错。 哈，这种长航线，你还想让他？ 不太可能。 对，肯定让他坐满了再飞呀、 啊， 对不 对, 对、啊？ 要不然这飞一趟多不划算 啊， 是啊， 是 不是？ 是啊、 肯定要卖得很好才行。对，但是我觉得的的确确你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好， 但是比起我如果去南极、嗯、要在海上可能过个几天， 那你起码能走动，对不对 啊？也是、 嗯、 我当时有一次，我当时去洛杉矶、 嗯、 我当时坐到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嗯、是你懂的，我从阿布扎比转机的。 哇， 就是从北京新奥方往西边飞，飞到中东、 嗯、 然后呢从中东继续往西边飞、 嗯、 绕过大西洋，再跨过美国整个这个领土，然后到达这个美国最西部洛杉矶， 环游世界是吗？ 28个小时， 哇 塞！ 中间转机时间是3个小时， 哇！ 哦天， 那太 非常的可怕。 嗯， 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去秘鲁、 嗯， 也是从北京出发，当然是坐法航，所以从巴黎转机，嗯、单程要是21个小时到26个小时、 哎， 然后中间也在巴黎停留了一下下。回程的时候在巴黎待了8个小时。 以后可以坐芬兰航空，它是从赫尔辛基， 海鲜不够远。 不是，它有那个，它开了一个南美洲航线，是要新开的、 哦， 所以就比较快。 下次试试看。 哦、嗯，真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你看完极光，然后飞到南美洲看沙滩。 我的天哪！ 是我另外一个旅行计划了。 另外一个旅行计划。 对。 下次我们跟别人说可以做一下那个。别人说我们可以去上海哈、啊， 嗯， 这个做一下这个某一家美国的航空公司， 嗯、 然后在纽约转个机，然后去上海。 我的天哪， 折腾不死你是 吧？没有没有那么夸张、嗯。 对，但就是说这个新年的计划啊，我觉得现在 可以总是很美好， 总是很美好吗？你确定吗？我觉得可能现在早就应该盘算起来了。 嗯、 对，像今天我们主要跟朋友们聊的关于这样一个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跨年。 嗯， 那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我们的新的选择。刚刚你提到了芬兰，去到北欧啊、 嗯， 去找寻一种这个极光之旅。 对、 嗯，那么我们可以到澳大利亚。对吧、 嗯、 去感受一下反季节， 我们因为这会儿那边是夏天，刚好不一样，南美洲也一样， 对， 对吧？ 对。 那我们还可以寻找一些主题，比方说美食之旅，对吧？火锅之旅，那有可能吧？ 有。 猫山王之旅， 猫山王 可以哈， 这个完全可以。 艺术之旅。我们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当地这样的一些个艺术圣地、艺术街区、艺术品画廊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没有特别深艺术背景的人来说，纯去艺术馆的话有可能、也不说看不懂吧，可能没有办法享受的那么彻底， 生僻一点。 对，如果是那种互动式、就交互式的那一种嘛、比如说像漫威展的那一种、就比较让人能够带入，有代入感，就有情景。 对，就起码你看过这个电影，你会有一些通感，对吧？ 对对。 而且的话，如果你跟随一个比较业内或者比较对这个艺术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可能会更加好的帮你去解读它，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傻看。 其实我在伦敦的时候去过很多艺术馆，然后他们都是每一个艺术品都会讲解一下，简单的讲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你可以了解去就是它背景啊，然后艺术家的一些信息啊，对， 包括像是 MoMA 那边是吧，大都会啊，这些一个比较老牌的地方， 对对对、 那其实呢，水本身也是一个艺术设计家啊，艺术家那么我们的叶同学呢也是一位艺术设计的室内装潢 方面， 室内建筑的一个设计师，所以二位一定比我们俩强。我们俩可能跟设计啊没啥关系， 确实， 对吧？我们俩只会傻玩。那如果是你们的话，会带着我们去到什么样的一些个艺术圣地或者是设计圣地呢？能帮我们来去盘点一下吗？ 我挺喜欢巴黎的、巴黎跟伦敦这些都是他们的艺术馆，也挺好的。比如说伦敦有那个很多，就不是 British Museum 吗？或者他们的 Hayward Gallery， 然后就是他们有很多 museum 都是免费的，然后可能就有一部分是需要付钱，或者那个 V&A Victorian Albert Museum， 他们是对关于设计，就是从服装到就是 interior，然后这整个设计挺好的， 就有很多博物馆， 对，他们的博物馆都挺好，挺有趣的，然后挺大的， 每个都不一样， 对，每个都不一样的，你有设计方面的，或者你有21st century 的就 contemporary 的一些艺术，或者你有20对，或者 20th century 这样子 啊。 所以你更偏爱于当代艺术多一点？ 我会更偏于当代艺术了。 我觉得你看他这个形象就肯定是很 特别当代，是吧？ 很 chic 那种。 看到了，对对对，一点都不老气啊！那你的言外之意说这个我们很老气就对了 啊？我们比较传统， 我们叫 old school 一些，对吧？哈， 对， 也很流行，现在复古嘛， 对 吧？还在玩这个 vintage， 对对。 对， 那想问问看叶同学，那你会关注哪些设计之旅的内容呢？你会去什么地方去看看跟你的这个业务所相关的内容呢？ 对，就是、 那室内装潢方面是不是北欧风啊、 风 德国风啊，可能会更加的 西班牙风 啊、 西班牙它是用色彩和色块特别多的。 啊、 对， 对 我最近去过摩洛哥，对它那边的建筑和它的室内装潢也很感兴趣，因为伊斯兰教是不允许你用大自然的那个图形的，所以它所有的图形都是基本上用几何图形配上颜色，所以它给人的冲击感也是很不一样的。 它为什么不能用大自然的图形？ 因为它是认为只有上帝，就他们的真主， 他们真主 创造地球上所有的那些自然生态， 明白？ 所以它就不会像我们中国啊，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它都会用一些比如说鹿啊，还有一些太阳啊，这些不同的自然的壁画啊， 所以不同 形状去展示它的那个建筑，所以它就只能用这种几何图形， 各有各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哈在里边。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到当地去寻找这样的一种文化根源，然后呢把他们这些个文化内容融合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去，或自己的工作里面去，这是很好的一种选择。西班牙是个很好的地方。那干嘛去纽约呢？真是的。 对，打算到了夏天就去西班牙。 现在去西班牙好像也很好， 这个季节还好，因为它是海洋性气候的地方。 对 对, 对， 它周围三面环海嘛。 最近好像20多度，就没有冬天的感觉， 就还行，还不错。 那跨年可以去那儿，下次 有很温暖吗？ 对，包括很多人也愿意去到欧洲地中海沿岸那些地方去跨年， 希腊什么的， 对，希腊啊，意大利啊，像是在南法呀，像是在北非一带呀，哈，去到这个突尼斯啊，像是埃及北部啊什么的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甚至他们会回到这个土耳其那边，或者是整个到达这个像是西班牙的这种伊比萨这个岛。啊，去感受一下 party，对吧？ 那个，对 party 比较多， 音乐节是一样有的，所以话还说回来，今天我们毕竟是以新加坡为主题，所以的话，在新加坡的话，这样的一些个还有十分钟哈，这种节庆活动啊，音乐节呀，有会不会很多呢？ 他们八月国庆的时候好像有比较大型的烟花可以欣赏， 对，两年一次的， 对，国庆就是新加坡国庆是八月份吧， 月份 对，八月九号，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学校小学小五的时候primary five的时候，就整体就全新加坡的学校的小五的学生都可以去看他的 rehearsal， 对，他不是，对，他是排练去，对，他们都可以一起去看， 哇哦， 然后我记得就是很兴奋的， 很兴奋， 对，就是真的 全参与的， 对，全国可以去参与， 超有趣，感觉是。 对，我觉得 还有一个是 Light Festival， 它有一个 灯光节 是印度 好像也是没有在市中心，它会投射在比如说像那个首幢的那个博物馆，还有它的 Art Museum， 它会把那个动画投射在上面，展示出来。 3D 建筑灯光秀那种玩意儿。 对对对，它会在八九月，好像也是在国庆和暑假中间。 那个时候比较好玩。 节日，对，特别好。 你看，因为它这整个这些建筑，它都还挺适合作为灯光秀的呢。 对， 对吧？ 特别现代。 它这个外立面都比较平整一些，而且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外立面的周边还是挺空旷的，可以做一些文章。 我觉得它可以来一个像艺术探索之旅， 没问题。 我记得它那个门口，它有很多那个小铁片吧，就是都是拿线穿起来，有风吹过就 哗啦 光粼粼的， 很漂亮， 对，很漂亮， 对对对对对，而且 也都有说法。 对 对， 包括你看它刚刚那个小铁片那东西，它那个这个 Future World 里边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就很像那个铁片的质感。 这个是很近，好像是禅修，就是有宗教那个感觉的。 对，这里边真的很神秘，你进去以后会发现，哇，整个人就融合进去了。 哇哦，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如果时间长的话，我是想旅行可以慢慢的，就是慢慢的。也不用着急，就好像融入到那个当地里面，就比如说像去西班牙啊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才可以熟悉。 没错没错。 然后新加坡的话就不用特别特别久，你可能很快就熟悉这个地方，就有那种因为这个地方就给你很温馨的感觉， 比较小比较温馨，所以很容易就熟悉了， 对 吧？ 然后交通也是很方便的，就地铁啊、公交啊都很方便，对对都很，然后就是很干净，很干净。 哎，这个是， 就是在那个博物馆正前方的一座桥 啊， 他们就是可以从那个桥跨过对面去，就可以到鱼尾狮那边。 是那个摩天轮， 摩天轮 叫 DNA 桥。 哎，对，双螺旋的一个形状， 双螺旋 都是设计，对吧？ 天，他们真的好。 你看这个东西也是个灯光。就是一个艺术品的灯光，然后当我用长曝光会发现它在灯光就映在了周围的空间里边，所以紫色的部分是光， 是影， 是影子， 是影， 那个亮的部分才是那个实际的情况。而且这个灯管它是一个灯管组成的，而灯管它不是说一直都这么亮，而是它只有同时只亮一根，所以呢只有一个这个边框的一根是亮的，在进行转换的同时，我用长曝光把它拍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很有意思，很玄妙哈。 对， 还有像这样 极简主义是吧？ 对，极简主义，这都是那种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能看到的一种极简主义珍品。 艺术科学博物馆。 对对对。 哦。 另外还有更加不真实的东西的灯光秀， 哦，这个好美哦！ 如果你喜爱这个 bling bling 的东西的话，这个地方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很像那个 Yayoi Kusama 的一个 installation， 对，在伦敦也是有的。 伦敦 也有， 对， 它是 Team Lab 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对 对，好像全球也都有不同的点，但每个点就可以欣赏的 东西都不 一 样。 都不 一 样，对，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有很多颗星星，就是它以星星为灵感，每颗星星不一样颜色。你扔出去一颗星，就是扔出去的你的一个光的选择，它那个光会根据你的选择而变。 我记得， 而且可以远程操控。 对对对，它那个光幕的对面有一面墙，这墙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 啊，对， 你扫那个二维码之后呢，你可以输入进去一些个它的一些相关的指令， 嗯， 然后它会按照你那个指令，在这个光幕上面去呈现不同的造型， 嗯， 像什么桃心呐、 对， 啊，像是什么样的图案呐、 就比如说 出来， 可能是你选了一颗水星，然后它就变成银色的，然后就会有变化，波浪形。 我以为你选的那个水，它就出现一个水这样的一个人物造型。 但是它旁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展览，就是你选水，然后它会有波浪。 哦，那个就是它 在，就是你点汉字出图形。 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对，他们好多好玩的，我觉得。 就是整个你可以把这种生活的方式扔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国度里边去， 对，因为 去感受一下当地这样的一种多元文化的融合。 对，可能因为滨海不是新加坡地方比较小，可能没有一个很大的地方给你做游乐场了，或者做 也有了，也有环球影城了，对对 对， 对， 确实有。但是有这么一个，就室内的话，可能 下雨的时候可以去。 哎，那边总会下雨，这个倒是真的。 哦，对， 一旦下雨就往那边走， 没错。 对。 那今天我们的最后时间还有4分钟了哈，要跟朋友们来去最后总结一下，你们在2018年过去了，都去了什么地方？ 2018年， 我去了洛杉矶。就我有个朋友结婚，然后去了洛杉矶，就是第一次去，然后就天气很好，然后就挺好玩的。就第一次去，就是我去过纽约那边，但是没有去过洛杉矶啊，对 ，San Francisco 那部分，所以挺好的。 是去那个有去旁，就是应该洛杉矶的话，我记得加州哪里是有九曲花街来着？ 旧金山， 旧金山， 对 ，San Francisco 那边就会有。 但气候差不多，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是比较五颜六色的花啦。 哦，那个就没有去看了。对，但是主要是去看朋友啊，还有就婚礼啊。 婚礼。 对， 是在哪里？ 是在好像接近 Malibu 那边。 Malibu 那边好地方。 对对 好地方， 度假好地方。 对对对， 阳光 好。 所以水去了洛杉矶啊。 我在最新西兰最冷的地方去了一下。 新西兰去了一下最冷的时间，真是的。 对，真太冷。新西兰比较好玩的就南岛吧。冷的时候去南岛。他们是蹦极的， 发源地 、对。 没事干嘛，太闲了， 胆量大的人 就落体刺激。 那里人真的太厉害了。 我去了，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去了厦门鼓浪屿，然后暑假去了伦敦和它南部的一个海边。然后之后又去了摩洛哥和巴厘岛。 好多地方啊。令人羡慕哈。那无论怎样，我们都希望您能够来去度过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新年啊，赶紧去选择一下你未来想要去的一个地方，感受一把你的新年的旅行梦想。记住我们的节目就是左右巡航，伴随您到世界各地去巡游远航。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左右巡航。我们用这样一首歌曲《新年这一刻》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热情的光临，谢谢 Maggie， 谢谢 水还有叶， 谢 谢你们，谢谢。也祝您新年愉快，万事大吉，那么在2019年能够蒸蒸日上了。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左右巡航将会在每周二的晚上5点到6点为您呈现。我们明天见。